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之后，918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蒋介石、汪精卫、吴佩孚、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敬请收听。 上回我们讲到，罗斯福在中国和印度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空中生命线，美国援华的物资就从这里运往中国。从1942年到1945年，平均每个月约有20000吨物资通过这条生命线支援中国人民。 史迪威终于把钱和物资弄到了手，现在呢，就差把这些东西花出去。于是史迪威找蒋介石要人，只要你能给我把人弄到印度来，我就给你训练出一支足以和日军对抗的精锐之师。但是有一个要求，你给我送来的人不能是文盲，好歹得有些知识，最好还会说几句英语。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兵的演讲，号召大后方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舍家为国。虽说这后半句“十万青年十万兵”不一定是蒋委员长的原创，但是呢，这并不影响蒋委员长在抗战豪言壮语排行榜上独占鳌头的地位，也不影响蒋委员长的演讲的强大感染力。广大爱国学生响应蒋委员长号召，纷纷弃学从军，短短一段时间里就有近10万知识青年从军，未来的大历史学家黄仁宇也在其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唱着既文采飞扬又豪气干云的知识青年从军歌，走向了纷飞的战火，也走向了他们人生的一段辉煌。这批知识青年来到了陌生的印度，这里的条件甩国内好几条街，吃得饱，睡得好，全套美式军装，连内裤都是进口的，全副的美式装备，一水的美国教官。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所在的位置，业务一定要跟专长相结合。那么史迪威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史迪威在缅甸当参谋长时，把军队指挥的是一塌糊涂， 如果让他搞政治，成绩也未必会及格。但是，他绝对是一个一流的练兵专家。史迪威亲自上阵，和年轻的中国军人一起摸爬滚打。他说，你们中国人拥有吃苦耐劳、逆来顺受的品质，能够忍受饥饿、长时间劳作、伤病和无聊，再加上先进的装备，我有信心把你们训练成第一流的军人，同世界上任何一支部队抗衡。新兵们虽然没有打过仗，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摸过枪，但是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很强，加之报国心切，平日的口号就是打回老家去，因此训练得异常刻苦。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的新22师以及这支青年军被整编为新一军，在长城、台儿庄和昆仑关等战场表现不错的黄埔一期生郑洞国任新一军军长。战场抗命的孙立人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任命为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廖耀湘仍为新22师师长。这支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总指挥自然就是史迪威。史迪威现在粮草齐备，装备精良，手握自己亲自训练的10万及国恨家仇于一身的虎狼之师，于是再也按捺不住，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要反攻缅甸。孙立人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反攻先锋。孙立人在美国留学多年，受过美国正统军事教育，英语讲得也流利，和史迪威沟通起来全无障碍。史迪威对这个精干的中国军人非常信任。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史迪威从缅甸发起反攻，蒋介石抽调国军精锐并辅以报国心切的知识青年，在云南建立起了第二批远征军，滇西远征军。卫立煌接替生病的陈诚出任司令，下辖6个军争分夺秒地加紧训练。1943年3月，美国政府将陈纳德和他的麾下扩编为美国陆军14航空队，陈纳德晋升为少将司令。但是人们仍然习惯地称陈纳德手下的这支队伍为飞虎队。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反攻，视为第二次入缅战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在极端恶劣的情势下与日军抗衡周旋，所赖者无非是用血肉铸就长城的决心，为自由和尊严牺牲生命的勇气。现在，决心依旧，勇气依旧，而以前总是抱怨的问题也大都得到了解决。此时的中国驻印远征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打不尽的弹药、可靠的空中支援、变强的飞虎队、充足的后勤补给、一流的训练水准，已经是一支全新的中国军队。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驻印军的单兵素质已经超出日军精锐。后来，一个叫福部卓四郎的日本愤青，他呢曾经任陆军参谋部作战科的科长，在其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也承认了这一点。1944年7月7日，即抗日战争爆发7周年纪念日，郑洞国下令成功穿过野人山入缅的中国驻印军，对密支那日本守军发动总攻击。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中国驻印远征军收复了密支那，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18师团全军覆没。师团长水上元藏少将拔枪自杀。到了这个时候，中国军队消灭日军一整个精锐师团已经不再令人觉得惊奇。中国军队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世界的尊重。到了这个时候， 空中运输终于可以告别凶险的驼峰航线，直接飞过缅北上空。紧接着，新一军被扩编成新一和新六两个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别升任军长，郑洞国则升任驻印远征军副总指挥。1944年5月，卫立煌下令战将宋希濂等人率滇西远征军分左右翼冲过怒江，实战嵩山，鏖战腾冲，三战龙陵。凭借这三场无比惨烈的攻坚战，几乎全歼日本最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的另外一支部队第56师团，收复滇西全部失土。第五军的精锐200师也随卫立煌参加了滇西反攻，算是告慰了戴安澜的在天之灵。继收复滇缅公路后，由中美工兵合作，为打破日军封锁输送战略物资而修建的中印公路通车了。这条公路又叫史迪威公路，中国西南一带陆上生命线全部恢复。至此，第二次入缅战役结束了。第二次入缅作战，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18000余人，歼灭日军48000余人，滇西远征军伤亡67000余人，歼灭日军21000余人。中国军队总共付出8500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敌近70000人，伤敌75000人。日军缅甸战场最精锐的两个师团，一个全军覆没，第18师团，一个名存实亡，也就是56师团。中国军队收复云南全部领土，控制缅甸北部所有的军事要地，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敌踪。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中日两国在缅甸战场鏖战时，中国国内的情况相对平和，毕竟日本国力有限，不可能在两个战场同时开打。因此从1942年到1943年上半年，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战事。疲于奔命的国民政府终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1942年年底，宋美龄趁机跑了一趟美国。此行最大的收获有两个。第一，说服罗斯福增加对华援助。到1944年上半年的时候，美国对华援助物资上升到了每月近50000吨。第二，直接促成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原本，罗斯福和丘吉尔是不想带蒋介石玩的。但是，宋美龄的外交运作起了效果。此二人觉得有必要跟蒋介石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这才有了后来开罗会议的三巨头中美英，中国确立了四大强国之一的地位，美苏英中。法国被踢出了局，这在意料之中，毕竟一个开战不久就投降德国的国家哪有什么资格和价值呢？当然，开罗会议是1943年年底的事儿了。1943年就在蒋介石未能参加开罗会议而兴奋地睡不着觉时，国内国际战场都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在冬天即将过去的二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以苏联红军艰苦卓绝的人海战术获胜而告终。入夏的五月，即驻印远征军蓄势待发反攻缅甸前夕，日军似乎是闻到了什么危险气息，遂抢先下手，向驻扎于湖北西部的国军发起进攻，一拖攻入重庆，灭亡国民政府，史称鄂西会战。而湖北宜昌境内的石牌要塞，这个从鄂西通往重庆的咽喉所在，正是日军攻击的重点。 1700年前，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就是在这儿爆发的。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以少胜多，一举大败老前辈刘备，蜀国从此是一蹶不振。1700年之后，石牌的守将换成了同样是后起之秀的胡琏。胡琏是陕西人，黄埔四期生，用兵狡如狐，勇如虎，是陈诚非常倚重的属下。此役，胡琏成功复制了陆逊当年创造的奇迹，他率手下第十一师以少胜多，守住了入川咽喉，逼得日军功亏一篑，此为石牌保卫战。剩下的七月，德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受阻，与此同时，盟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欧洲战场形势逆转。金秋九月，意大利眼见形势不妙，遂见风使舵，把自己的领袖墨索里尼给抓了，率先无条件投降。入冬的11月，日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反攻缅甸，围魏救赵的常德会战也打响了。从最开始的外围战，到后来的城郊作战，再到最终的常德守城战，中国军队寸土必争，视死如归，战事极为悲壮惨烈。11月15日，黄埔军校四期生、73军第五师中将师长彭世亮战死。11月20日，川军第150师中将师长许国璋战死。11月22日，黄埔一期生、常德城守将、74军57师师长余承万率8000将士开始了拖住3万日军的16个昼夜，不到百人生还，余者皆战死的英勇历程。1943年12月1日，这一天，黄埔六七生第十预备师中将师长孙明锦壮烈殉国。这一天，守卫常德城的8000将士已所剩无几。这一天，后来击退日军收复常德的汉将张灵甫和方先觉还在救援常德的路上左突右杀。请注意方先觉这个人。还是这一天，中美英三国正式发表开罗宣言。煽情的话不必多说，这一战役的具体过程可参见两部文艺作品，一部是张恨水的小说《虎贲万岁》，一是电影《喋血孤城》。总之，日本人的境况变得前所未有的恶劣。在欧洲战场，德国的战败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在太平洋战场，中途岛之战后，美军太平洋舰队死死地封锁住了海上通道，缺乏舰船的日寇只能望洋兴叹。在东南亚战场，日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陆上攻击和美国的海上封锁，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日寇本想向中国突围，却又在怒江受阻。至于中国大陆战场，面对坚守不出、大摆铁桶乌龟阵、铁了心要耗时间的中国军队，日军干着急却无处下手。德国再也伤不起，意大利又不给力，日本也等不起了。一旦德国战败，盟军就要围攻日本，日本就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际，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500000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500000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连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 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识。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玉香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给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都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部都拿上了，反正这一次不拿就再没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集的十几万人，凑齐了50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16岁往下的就是60往上的，基本上就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道的大爷。这就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一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在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压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有必要再去冒险了，对吧？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这么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安全的。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几乎差点要了他的命。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1944年4月，玉香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将会如何进行最后的反击呢？玉香桂会战最后又是什么结果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城所著的《历史深处的民国三》。